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安云武先生介绍京剧马派名剧《白蟒台》第一集。京剧《白蟒台》说的是王莽见权势衰落，自建白蟒台躲藏，王莽手下大将裴同战败归降刘秀，引邓禹等人捉拿王莽，王莽在白蟒台中一一斥责诸人，最后被绑至云台观斩首。马连良先生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经常上演这个剧目，还曾编演过《新白蟒台》。这出戏是马派名家安云武先生的拿手杰作之一，他也曾向很多青年演员传授此剧，颇有心得。去年安云武先生将全剧王莽的唱念做了详细的讲解，我们将分几次播出。今天的节目为您播出第一集。 这个去洛阳白蟒台，马先生是19岁在科班二次入科时候演了这戏，当时就叫白蟒台。这是蔡荣贵先生翻箱底儿，把老的一些即将失传的很冷落的戏翻出来了。当初那么也不过就是开场戏而已，因为他没门，他就是这白蟒台这王莽重点场，就是往这个蟒台这么一坐，五段唱五段念啊，后边以白蛇把兽拜，这一场整个下来不过就是老生锁五龙而已。第一场那么一段流水，这么一个很平淡无奇的戏，剧本的结构，人物的冲突也都不那么丰富尖锐的这么一个戏被挖掘出来了。当然他这个挖掘他不是一般的挖掘，他把取洛阳添上，那么也就是说他就是添头续尾，那么把故事完整啊，除去旦角没有以外，这里边的架子花脸，这里边的小生，这里边的像邓禹这样的二路老生，其他各个角色都是很丰富多彩的。所以这个戏这样整理挖掘出来，那么就是与以前的这个开场戏的白蟒台，又叫云台观，那就大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讨论白蟒台这样的戏，那么首先应当知道这段历史，知道蔡荣贵先生是如何来挖掘整理这样的剧本的。那么给我们今天什么启迪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剧目匮乏了呢？我们对于传统的这个积累，对于传统的老戏的认知太差太少了。我们应当从中首先 学习的是马先生在蔡荣贵老先生前辈指导下是如何把这戏挖掘整理的。这是一条我们京剧百年来最成功有效的一条好的经验，一条阳关大路。应当说现在花了那么多的钱啊，搞了专为获奖比赛的，我给取名叫瞎编历史剧，站不住，钱没少花，戏可没落下啊！只有落下的戏，只有观众喜欢的戏，才叫真正的京剧，才叫传统艺术的瑰宝。好，我再说说为了这个戏马先生做了哪些的准备。第一，他这个白蟒台，这个蟒台这一场的棚头啊，不是小腰那白棚头，他这棚头是他自己设计的，就是像那个仙风道骨，咱们看的这个武打片里边看的电影里的那样的棚头。我不敢说是后来的影片是跟马先生学的，但是起码马先生在这个1919年的时候的扮相，那时候应当有许多的武打片也罢还没这扮相的。他很简约，这白蓬头往脑袋上一扣，在披发呢，在肩后边的长长的，然后白鬓发在两边，然后简简单单的扣上了一个道箍，上边有一个简简单单的道冠。那么就是说很贴近于生活，很接近于真实生活中的老道的扮相。你想一想，白发苍苍，然后再戴上白衫，这点扮相在当时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先进。可是我们学校没这戏，因此也就没有这白蓬头。马先生在教我这戏的时候，就把他当年演戏的白蓬头就送给学校了。那么现在咱们所见的1963年马先生带我在西单的这个鸿宾楼往东，就是西单的路东南角上有个叫银星照相馆，照了一张我的这个半身照，还有就是马先生带我教戏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上所带的就是当年马先生演出白蟒台时候带的这个白蓬头。马先生已经送给学校了，我想着呢，应当学校现在应当还能找得到，要有的话，这可应当算作是个文物了吧。马先生在就是教之前，先在咱们现在就是宣武门，宣武门里边路东那儿有个烤肉碗，这是马先生常去的地儿。那么就请了侯先生，侯喜瑞先生，谁作陪呢？王金禄先生作陪。什么事儿呢？这个吃顿顿饭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马连良先生作为师弟要请师哥侯先生侯二爷来出山亲授我们这出曲洛阳，得有这么顿饭呢。然后侯先生就非常高兴的到我们学校去教了这出曲洛阳。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老二位在科里头其实早已经就是非常密切的一种合作的关系。那么马先生19岁二次入科之后，那么一开始是先是和马连坤先生，先和马连坤先生先唱，那后来慢慢就和侯喜瑞先生唱，也和郝寿臣先生唱。这个小生也就是岑鹏，这个岑鹏啊扎靠有半拉的五小生的意思，所以最早马先生的合作呢也是都是什么如富兰啦、程继先啦、江妙香先生啦，那么最后是叶圣兰。所以马先生这个一个岑鹏一个马武，那绝没有差的，他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强联合。我自己也有体会，这出白蟒台这王莽啊出场很晚，前面的曲洛阳唱了快一个钟头的，这王莽才上一场，就想当年设酒宴那一场才加上这么中间插这么一场，这场完了又歇半天，中间是什么曲洛阳擒裴统啊，裴统归降啊，然后摇旗马舞去搜查白蟒台，这才到这场。真到这场时候王莽蟒台这场不过 25分钟左右，然后再加上再见刘秀那场以小吊场35分钟，最后再加上8月15把守败，这才是王莽的这个比较重头戏。但是前面这个戏怎么办？如果马武陈鹏不精彩，这戏还怎么办？观众都抽签了，都起堂了，别动，这都这样了，谁还坐得住来看你这个莽台这一场？所以马先生非常非常的，他的艺术思想非常的先进，就是要强强联合，要水涨船高，每一位都是当时的最强的阵容，当时最好的花脸，最好的小生请来，不惜重金啊。所以他的戏为什么落得下？说马派名剧，马派名剧，他怎么就名剧了呢？他不光是他一个人好，而是每一个人都好。像我所接触的这出白蟒台来说，那么侯二爷、侯先生、侯老先生去教我们，那人家这出侯派的代表剧目去洛阳。那么后来我和孟宪达师哥演的时候，是樊孝臣是郝校长的大徒弟，亲授了这出郝派的这个曲洛阳。我跟宪达孟宪达师哥合作，我自己就接触过这个花脸里边的演这个戏最拿手的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呢，尽管他们的艺术处理的风格和办法不同，包括勾脸都不同，一个勾蓝脸，一个勾绿脸，但是两大流派所演的马武都是最杰出的，都是非常鲜活的，节奏感都非常强，这戏都很火爆。这是我个人的非常荣幸的一点体会。马老因为他年事已高啊，他33岁之后就在上海演完这戏就没唱过了。因为这戏啊，您别瞧这个这好像这个份额不大，但是分量很重啊，这嗓子差一点就要砸锅呀。他是怎么教的？就是给我们留下一份录音，李木良先生给马先生操琴，他小声唱，留下了这么一份教学的录音，自个儿把总将全念完，一出戏的锣鼓也念完，留这么一份录音。哎，可惜呀，这份录音在文革中间全丢了。我自己呢，只好凭着当年先生教我的残存的这么一些记忆，和我自己经过这么多年学习体会，我来说一说。 先说第一场，这第一场王莽当时是新朝的皇帝，那么他就应当是皇帝的扮相。这皇帝的扮相呢，无非呢就是两种，一种呢在金殿上他必须要戴平天冠，俗名叫平顶冠，那么也就是说他戴上这个以后他就是皇上，前面有流苏啊，咱们现在电视剧里的比比皆是啊，身穿黄蟒，这个黄蟒啊不是猴那个纯黄蟒，应当是稍微重一点的那种黄颜色啊，这个周一披也是黄颜色的啊，就是一个皇宫的派头，然后四个小太监一上，这时候呢他要端玉带，光子带子空子带空苏边。要有一静止呆，鼓键子一支，鼓边呆，大把腾子在子上，这其实就是一个亮相。但是这一亮相，先生要求不要变脸，不要变脸，变脸亮相是武生，这是一个皇上。另外他戴的是白的髯口，当时我小时候啊，我瘦长脸啊，长得模样还成，所以当时先生让我戴着白衫。后来等我85年回到北京以后，我瞧我这模样有点笨横了，长得就不那么漂亮了，不是这个帅派了，所以我这戴着髯口呢，为了压一压自己的这两腮的肌肉，我就戴满了。框子戴着空来来框来戴个戴空的啦，当当当，这个呢叫双收头。当时的要求呢，就是这个墨一句拉长，这一句长腔，要求一口气，要求先出完字以后，先出字立刻控制，控制之后再转腔，再运腔，杀再加大音量往前推，就好比您现在您这里的录音台音控的操纵台一样，手一推声音大了啊，放音的时候声音大了。我们这个当时我们在剧场里不可能像现在时都靠这个调音台，要叫好了这调音师赶快往前一推底下叫好，我们当时连这个小麦克都没有，有些剧场连这前面的仨话筒都没有，那么靠什么？就靠自己的声音，靠自己的丹田气，靠自己的功夫来掌控你的声音的强与弱，强与弱的对比。下边流水，那提起马派的流水太多了，太精彩的太多了。那么这个应当说呢，马先生这一段流水按现在说是比较的古早味啊，比较的更加的质朴一些。好，先唱下来，然后再仔细再说一说。 Yeah! 这是咱们现在的一般的唱法，一般人的。那么早年的马连良先生，包括梅兰芳先生以及所有的前辈，流水都不在此张口。当一个当个的一个当的当当当当当，为什么不在此张口？第一，在板这个过门到这儿，这当当当当一个当个的一个当的当的当当当。整是强音，过门是强音，那么你第一个字也是强音，那么两个强音落在一起了，就成了强强抵消了，是不是？听梅先生的苏三里了红通县，听各位前辈的当当当你跟等一勇，都是半截儿，就是说我们以为是过门的半截儿就张嘴了，其实人家前辈以为那个结果呀，像张嘴才能避免了强强相碰，强强抵消。我把这个道理说一下，这个道理啊，其实徐兰元徐先生那本书里《操琴生活》里都讲了啊。第一个浪子儿浪，永永久独死了天的老王，六十宗死去一丧，逃走了妖人留宿小儿郎，北水村中曾接当，招兵聚将起草屯粮，武汉杀气不动关心长，可叹我你就命遭无常，救梁王亲自领兵把此当，但愿的旗开得身遭幻想，倘若是故的郭云帅一个浪个东打得一哐啷台来哐啷台来哐啷台台哐，早忙台方和国师也好多藏啊。 南腔北调聚集，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成了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派名家安云武先生介绍京剧马派名剧《白蟒台》。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继续收听。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新的天地》，由文艺作词舒楠作曲，孙楠演唱。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就像树木扎根大地，就像种子和泥土